和大家来说说徐翔的事件。从目前警方披露的信息和之前您了解的情况，您觉得他有可能会涉嫌的罪名是什么呢？ 徐翔啊，确实是资本市场的大佬。那么呢，在这个证券二级市场上啊，有多次的股票，那么由他们泽熙资本啊，进行这个介入。这次呢被司法调查之后呢，虽然还没有这个正式的结论出来，但是呢，根据各种报道的信息来看呀，他很有可能构成两个罪名。那么呢，一个呢是内幕交易罪，那么呢一个呢是这个操纵市场罪。这两个罪名呢，在过去啊，那么最高徒刑啊都是5年，但是呢，在这个经过了司法解释之后啊，刑法修正案颁布之后呢，这两个罪名呢最高刑期啊都到了10年。所以呢，如果说两个罪名都成立，那么呢由合并来判决的话，那么呢很可能呢会达到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所以我们也是看到有一些媒体在分析的时候说是有可能会达到20年，就是它是一个加法，两个罪名如果都成立的话，10年和10年按顶格最高应该是能到20年的时间。 那应该是20年，也是以下的。 也是以下的。 其实另外一个方面呢，对广大投资者来说呢，徐翔能判多少年，对大家来说并不是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呢。 对，大家最关心的就是说他被判了钱，这个怎么办？ 那么呢？从昨天的这个市场来看呢，泽熙资本啊所介入的一些股票，那么都出现了大幅度的下跌。这种情况之下啊，这些投资者损失怎么办的问题。根据我们新的证券法呢，凡是因为这个内幕交易或者操纵股市，或者是这个虚假陈述这些原因所造成的这个投资者损失，那么这些行为人都是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也就是说，我们这些重仓的这些股票，介入这些股票所产生的损失，那么呢都是可以找这个泽熙资本或者是相关的这个民事主体啊来要求赔偿的。 那么如果说这个民事赔偿启动的话，现在有这样的一个警方的消息，是不是就可以启动了呢？ 民事赔偿的启动条件呀，有两个标志，一个呢是相关的行政单位对他们进行行政处罚，在这个处罚决定下达的时候开始呢，就可以进行赔偿了，索赔了。第二个呢，就是如果说进入了这个刑事程序，那么呢，刑事判决，这个判决书啊下达之日，那么也是投资者可以索赔的时间。所以呢，要等待这个判决的结论，或者是行政处罚的结论。 或者是有另外的行政处罚下来，或者是说现在这个刑事案件之后走了程序到法院之后，判决有判决结果出来， 对， 这个时候就是可以启动投资人他的这个民事索赔的一个官司了。 对， 好的，非常感谢杨律师。那接下来咱们再说说也是和投资理财有关的哈，不过是一个比较具体的案子。6700万的理财血本无归啊，这样的一个事情，这是在京华时报也是刚在2号的时候报道的。那么其中涉及到了一个60多岁的王老太。报道当中说呢，王老太向新时代信托有限公司支付了6700万元购买信托产品，到期之后是血本无归。10月28号，王老太诉新时代信托不当得利的案件在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2审开庭，王老太要求后者返还6700万以及利息。那么被告认为呢，这个案子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没什么责任，那是您投资失败造成的，这属于合同纠纷。王老太自称啊，信托产品呢是某银行北京国际大厦支行的员工一个姓袁的推荐给他的。那么双方呢也是合作了多年了，他就对这个姓袁的员工呢是很信任。他当时购买的产品，王老太说呢，当时买的是叫新风一号，可是在诉讼的时候他发现这个合同是被人偷窃并篡改，改成了13博瑞阁。王老太的6700万通过刚才咱们说到的某银行的员工袁某向信托公司买了这个新风一号。诉讼当中啊，被告这个新时代信托他提供出来的证据呢，就是王老太有他的签字的合同以及一系列的证明文件，这些内容证明的王老太6700万买的理财产品不是新风一号，而是出了问题无法兑付的13博瑞阁。那老太太说呀，这合同是伪造的，上面的签字都不是自己签的，而他原先签了字的那些合同，买新风一号的合同是 被袁某从他家里给偷走了。但是王老太当时呢却没有报案，那么现在他在和这个袁某所在的银行联系，银行跟他说呢，这个袁某是已经被开除了。好，非常简单的跟大家说了一下这个事情。那么咱们现在呢就来说说这个王老太在这个案件当中哈，原被告双方争议的点就是王老太这6700万的损失到底是这个新时代的信托不当得利呢，还是因为王老太自己投资失败呢？那我想请问一下咱们现场嘉宾杨兆全律师，那您认为啊，在理财类的这种纠纷当中怎么样会构成不当得利？而刚才呢根据老人自己的叙述，那是不是能够判断这是属于对方不当得利呢？要想证明这一点需要准备哪些证据？当然这是一连串的问题哈。 是这样，这个不当得利啊，也是这些年来在经济纠纷的过程中我们所引用的一个这个法律的术语。所谓的不当得利呢，就是指的是双方之间没有任何法律上的责任或义务，那么呢一方呢获得了对方支付的这个对价啊，这种情况之下就构成不当得利。举个很简单的例子，那么呢我想把这个钱存到我的存话费，对吧？那么我输错了号码了，没有输到自己的号码，输到别人的号码了，把这个钱打到别人的号码上去了啊。那么呢接到这笔钱的人他就构成了不当得利了，因为他没有任何理由从我这儿获得收益啊。随着这个互联网交易的频繁呢，确实呢这种因为错误的输入了这个卡号所造成的这种不当得利的情况还是比较多的，对吧？交话费也好啊，银行转账也好等等的啊，出现了这些情况。在这个相互的交易的过程中，也有时候呢，原告啊会提出呢，对方是不当得利，主要是因为呢，双方呢，产生了重大的这种误会，对吧？我应该给张三的钱，其实呢给了李四，对吧？我们双方之间的合同并没有成立，但是呢，我把钱打给你了，啊，这种情况之下呢，一方当事人都会以这个不当得利来进行主张。 那么在这个事情当中呢，王老太的6700万去买这个信托的这种投资理财产品，他确实是一直要想买的，无论是这个新丰一号还是那个13博瑞阁，应该都是刚刚咱们说到的这个被告这一家的信托公司他们的产品。那这个时候王老太按他自己的说法，我本身想买的是这个新丰一号，那后来因为刚才他说到的各种原因吧，那对方或者是说还有其他人在其中做了手脚，变成了这个13号。那这个时候他告这个信托公司不当得利，您觉得这个是能够构成的吗？ 以我个人的见解来看呢，这个案件中啊，告这个不当得利这个案由可能有一定的问题，因为双方之间啊确实已经建立了这个交易的关系，只是呢原告认为呢双方之间存在的重大的这种误解，对吧？我买的是 A 产品，结果呢合同上写成了 B 产品呢，对吧？那么我买 A 产品这个事情呢是根本我不认可的，我们之间没有建立购买 A 产品的这样一个法律关系，所以呢他主张是不当得利。 我想买苹果，结果你给我买个梨。 对，那么实际上呢双方之间的交易是产生了，对吧？如果说你要主张这个合同无效，或者是要解除这个合同、撤销这个合同，那么呢应该以重大误解这样一个理由，来主张自己的权益。如果以这个不当得利，那么呢法院支持的可能性会偏小一些。 那么在二审的这个庭审当中哈，老人家呢也是聘请了专门的代理律师，就这个合同上签字的问题呢，老人家的代理律师是这么说的，说呢现在被告他们提供的这个合同上呢有老人的这个签字，但是这个签字经过专家鉴定啊并不是王老太本人签的，那么由此呢他就推论说这些合同是不成立的，是伪造的。刚刚我们也说到了，这一次呢案件是在高院来审的，那么现在案件回到咱们当时在包头中院这个案件一审的时候呢也有报道，包头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呢是以事实查明与鉴定事项无关联，当时呢王老太一方也是提出要鉴定这个签字到底是不是他的亲笔嘛，但是这个申请呢是被驳回了，就是他的诉讼请求被驳回了，起诉鉴定的申请也同时是被驳回了。那么就这样的一个合同当中，对方提供的合同上面有王老太太签字，那杨律师您认为这个签字是不是老太太本人签的， 和查清这个案件事实的关键是不是非常的关联性很密切，是必须要去查清的呢？ 是这样，一般来说呀，这个当时呢签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双方之间建立交易关系和法律关系呢，都是以签字作为确认的一个根本的标志。所以呢这个签字是否为本人亲自所签，那么呢在一般的案件中都是一个必查的一个环节。但是呢为什么在包头中院在进行一审的时候，法院认为这个签字是否真实并不重要，那么有可能呢是这样一个情况，就是说这个合同签完之后，当事人呢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已经确认了，那么呢即使不是我签的我也愿意来履行这个合同，比如说给公司打款的行为，或者是公司召开某个产品的这个解释会说明会，那么这个时候呢你还是来了，对吧？虽然呢我本人没有签字，我也知道是某某人代我签的，但是呢我用我的实际行动表明虽然是他签的字，但是我也愿意承担这个法律的后果。那么如果说法院已经查明了这些情况的话，法院会认为呢签字本身并不是很重要了，因为你本人通过事后的行动已经追认了这个行为本身是你的真实的意思。 那么听王律师这么一分析呢，大概有两个判断。第一呢，就是在购买理财产品的时候，其实也会像卖保险一样的，经常会遇到有人替你签字，而你是知情的。这个时候，这个代你签字的字是不是要鉴定成为是你的一个真实意思，表示可能在一般情况下是需要来查的。 对。 但是，您还别说，在这个案件当中呢，确实在根据媒体的报道啊，我们能够看到这样的一个内容。就在这一次媒体报道当中提到这么一点，就是这个被告新时代信托的代理律师呢，他是这么说的：说原告王老太太既然向新时代信托账户汇款，而且呢是向一个单一的信托账号汇款，那么原告也就是王老太太的一个意思表示是真实明确的，而且呢她在知道产品出现兑付问题之后，还曾经派人参加债权人会议，因此就没有必要对合同上的签字进行司法鉴定。那刚刚的报道当中呢也提到了新时代代理律师的意见，那我觉得和杨律师刚才说到的这个情况是比较接近的。可以 这 么来理解。 对。其实呢法院呢可能在审判的时候他还会考虑到一个问题，也就是说这两个产品本身在你当时选择的时候它本身有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因为不同的 这 种金融产品啊，我们作为一般的投资者可能并不能够充足的判断它的风险。比如刚才说的这两个产品之间，对吧？你买的时候根本不能判断风险，只是事后经过了半年以后才发现这个风险出来了。那么法院他也会判断，如果说这两个产品在当初你买的时候并不能够非常的显著的区分它的这个风险级别的话，那么呢他也会认为你当时作为投资者而言你并没有在意，对吧？是 A 产品还是 B 产品。所以呢这种情况之下呢，你主张你并不是买的某种产品啊，可能法院他也会作为一个参考呢，会认为呢，你当时没有做出这种明确的选择的时候，任何一个产品可能都适合于你。 那么这一次呢，在案件高院开庭的时候，对这个合同上的签字是不是王老太太的签字，是不是可以来进行司法鉴定，有没有这个必要，现在呢法院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来，毕竟还是在庭审的过程当中哈。所以这一点看起来的关键性也并不是像王老太太一方说的这么关键。 是这样。 那么咱们继续再来说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个事情其实还涉及到了，不仅仅是说，这个合同签了，买的产品本来王老太说我想买苹果，结果你给我买成梨了哈，还不仅仅是这样。中间呢还涉及到了这个一个没有报成案的偷合同的这么一个情节。在报道当中呢是这么来说的，也是援引王老太太自己来讲述的哈，说呢王老太太呀，她认为介绍她买理财产品的这个银行员工，就是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袁某，是偷走了她的原合同文件。 而且啊，老两口在发现说这个文件少了，曾经到家附近的派出所想去报案的，不过家附近的那个派出所呢建议说，要不然您还是在银行所在地的派出所报案吧。那于是呢，王老太太的先生，王老先生，他呢就是说，那要不然就去银行的附近派出所报案。但是呢，在报案之前，他那先去银行呢说先了解一下情况，毕竟那个姓袁的是银行的员工嘛，他就去了银行了。哎，结果呢，银行的负责人还不是这个姓袁的，还是银行的另外一负责人说哎呀，这个事儿影响不太好，要不然先别报案。而且呢，在媒体采访的时候，这个王老太太、王老先生这个老两口还说呢，说当时啊，银行的人说一定帮忙把合同要回来，当时就相信了银行，觉得银行一定会给我们解决问题的，所以当时就一直没去报案，一直在等消息。可是等来的消息呢，确实是他们现在合同当中对方拿的合同当中的这款产品出了问题，对付不了了。那么事情发生之后，当王老先生再去找银行，那相关的负责人说，这事儿跟银行真没关系，那个员工袁某已经被开除了。那这个时候又涉及到他们当时在买这个产品的时候，在签合同的时候的一个细节了。这个王老太太就特想不明白，说这会儿银行说是跟银行没关系了，可是当时签合同的地点就是在银行，就是在银行的理财室签的，而且也就是这个上班的时间，这怎么可能跟银行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呢？刚刚咱们讲的这些呢，也是这一次的报道当中提到的一些细节。那么我们也想请问杨兆全律师就在这样的一起案件当中，虽然说目前呢我们看到诉讼并没有牵涉到银行方面的责任，就是这个姓袁的员工所在的原先的这个银行没有牵涉到他的责任，但是根据刚才媒体报道的王家老两口的讲述，如果说这个情况是真实的，那刚刚提到的这个银行，他说这事儿跟我们没关系，员工被开除了，那真的是和银行就没关系了吗？ 是这样，这个在理财产品销售的过程中有一大部分呢是通过这个银行的相关的工作人员进行的销售，因为他们和储户之间呢有着天然的联系，很多的储户有钱在银行里面，特别是金额比较大的，那么呢这些银行的工作人员呢就会跟他们建立起这个理财的关系，成为某个人的投资经理，对吧？那么呢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呢，双方之间形成了这种人身上的很信任的这样一个情况，这样一来呢，这些银行这些职员在很大一部分的情况之下呢，都能够对这个储户的这个投资行为能够产生很大的影响，所以呢，他们也利用这个条件呢，销售一些理财产品，甚至是有的时候是保险产品等等的，那么随着这个信任的增加呢，这些我们的投资者对银行和这个银行的员工呢，其实就是一个无条件的信任了，推荐的任何产品，甚至是合同本身，都没有认真的来审查，所以造成了事后的这样的一些不可挽回的损失，如果说这个投资者在购买这些理财产品的时候，如果是银行知情，或者是应该知情，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银行是要承担这个责任的。那么这里面呢，这个我们投资者就要有举证的这个责任，要列举出证据，说呢这个产品本身在销售的时候银行是完全知情的，否则的话要让银行承担责任还是非常困难的。其实在这个案子中我们也注意到，正常来讲呢，投资者一般都会把银行作为一个共同的被告来进行诉讼，这次这个诉讼里面呢并没有包括这个银行本身，我想呢很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投资者做原告的时候认为找银行是缺乏证据的， 在自己的证据方面准备不足。 对，刚才我们说到他报案之后又来找银行了，银行的领导还接待他了，对吧？那么说呢要这个承诺把这个问题解决好，那么其实呢，如果我们当事人有这样一个意识的话，通过录音等等的方式呢就能把这个证据固定下来，那么这种情况之下银行承担责任那就是没有问题的了。 也非常感谢杨律师对这个环节的分析因为这其中呢刚刚讲到的这个银行的员工袁某，那么现在呢这个案件当中老太太说到了袁某这些情况跟媒体来说，那么现在这个袁某的行为是不是构成了非单？那如果说构成了非单， 那这个责任又该由谁来承担，还是就找这个员工自己来承担呢？那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一小段片花和广告之后，请杨律师继续和大家来分析。片花之后，警法在线，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 看盘更精准，买点卖点清晰明了。Level Two 在手，轻松玩转股市。聪明的股民下载大智慧手机版，用免费 Level Two， 详见官网。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听听听。 去去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培训班， 仅需1980元就能拿到国家承认大学学士学位哦。 看这里，看这里，780元导游证包过。 哎呀，别忘了我，100%就业率哦。 啊，该相信谁啊？ 新广告法颁布实施，任何教育培训广告都不能对教育培训效果做出保证性承诺。 警情故事，法治事件， 每天咱听听警法在线怎么说。 纷繁世界，平常心态， 听了别人的故事，过好自己的生活。 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警法在线。 新闻广播警法在线，高婷欢迎朋友们继续来关注。那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关注的两个事情呢，都是和金融理财相关的。一开始关注了这个上海私募大佬徐翔获涉两宗罪名的这个事情哈。我们节目现场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市律师协会金融衍生品与互联网金融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北京威诺律师事务所主任杨兆全律师。再次向杨律师来问好。杨律师 你好。大家好。 那么现在呢，我们正在说的这个事情是一个个案，一个老太太拿着6700万去理财，结果呢却是血本无归。那刚刚在节目当中也是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媒体也是深入采访了老太太这一家子的两口，其中呢有一些问题哈，就包括说是老太太说了这个银行的这个员工他介绍的这个东西，但实际上现在银行说跟他们银行没关系，这其中就涉及到了这样的一个行为，银行员工袁某他这个行为算不算是一个非单的行为？如果说是一个非单的行为，老太太这边一下现在真的是6700万拿不回来了，那就只能找这个袁某一个人算账吗？当然现在的诉讼是找这个信托产品的这个公司才来起诉的，新时代嘛。 嗯。 那么在这儿先再请这个杨律师分析一下关于非单这样的一个责任。 其实非单呀是这样一个意思，我解释一下，就是银行在销售理财产品的时候啊，一般都是银行自身代理的理财产品啊，由银行来承担责任的。但是呢也有些时候呢，银行的这个工作人员呀，他背着银行销售其他公司的一些产品，这种情况之下呢，银行根本不知情啊，只是这些银行员工的个人的行为啊，这种情况呢就叫非单的行为。在这个案件中显然是一个非单。就这个银行的员工啊，袁某啊，在向老太太销售产品的时候，这个产品并不是这个银行代理的产品，而是呢这个袁某啊自己私自承揽的活。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一般情况下银行呢都不会承担责任，因为这个事情和银行无关，银行也不知情， 或者银行也认为自己也是受害一方。我雇的员工在我付钱工作的时间内去干别人的活儿。 是这样的。但是呢有些情况呢也有例外的，比如说有的营业部为了完成任务，他虽然知道呢这个产品啊不是他们代销的，但是呢员工在销售这个产品之后所获得的收益，这个营业部可能也会从中提一部分啊，或者是呢有的情况呢，员工销售其他单位的产品，营业部的主任呀或负责人呀也知道这个事情，但是没有制止。像这种情况之下呢，银行都要承担相关的责任，除此之外银行是不承担责任的。 那么从杨律师的分析来看，这个非单应该不属于他的一个职务的一个行为，就是一个私活。 对。 但至于银行是不是 一点责任都不需要承担呢，就是刚才您说到的这一点。而且如果说是要需要银行来承担责任，还是咱们之前说到的，作为原告一方，他需要举出证据， 对 银行知情或者是应当知道，甚至是从中获利。 对。 那么刚刚咱们说到的这个案子，其实我觉得对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些提示的意义，不仅仅是老人家哈，确实有很多朋友在买理财产品的时候，真的是推荐的这个人，他跟你说什么，你就要信他，他推荐什么你就买什么，是吧？那么从这一个案子当中反映出来的一些问题，包括对理财产品的一个选择，包括就是到底是你是从谁那儿买的这个产品，可能这个老太太这都没闹清楚呢。那么作为杨律师，您作为这方面的专业人士，是不是也可以就这个案子产生的一些点给更多的朋友做一些提示，购买理财产品哈，注意一些什么。本来说信托，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说信托产品应该是属于低风险的这一类的呢，听到这个名字很多人就会很放心，但看这个案子好像这个风险还真不仅仅是说在网上说的这么简单。 我给大家做三点提示。一个呢，就是投资有风险，各种不同的产品呢，它的风险等级是不一样的。信托产品啊，在2年之前是没有风险的，实际上是没有风险的， 已经是过去时了。 对，因为即使出现了不能兑付的情况，出现了投资的产品亏损的时候，那么呢，信托公司也会拿出自己的钱来给这些投资者补偿，因为信托公司在当时的情况之下，一个信托的牌照非常值钱，他的声望非常值钱，所以呢，他宁可自己损失也要给投资者兑付。那么这个是刚性兑付的时代，所有的投资人都不会有任何的损失啊。但是呢，现在这个情况发生变化了，对吧？任何的一个公司都不可能无条件的来托底，所以呢，刚性兑付的时代结束了，信托产品已经进入了风险的时代。那么其他的产品随着它的种类不一样，产品的风险的等级也不一样，那么投资者在投资的时候要注意这一点。第二呢，就是对于银行工作人员或其他的一些亲友的这种信任，那么也是要有条件的。在涉及到投资的时候，还是要注重这个签订合同的这样一个过程，而不仅仅的是因为熟人呀，或者是基于人的信任，那么放弃了对合同的审查。那么在这个案件里面，首先呢，作为投资者呢，就要审查你是在和谁签订合同，对吧？那么老太太可能是以为是在和银行签订合同，那么其实呢，银行根本与这个事情没有任何关系，对吧？另外呢，就是你要审查你究竟在买什么，你投资的是什么，对吧？那么从这个案子里面来说，对吧？他认为是投资的 A 产品，其实呢，买的是 B 产品，对吧？那么还有呢，就是这个产品的这个兑付的时间啊，违约的条件，那么呢，违约的责任等等这些，那么作为一个投资人，在进行任何的投资的行为的时候，都要予以关注。如果说投资的金额过大的时候，几十万、上百万，甚至是我们这个案件中的几千万的这个投资的时候啊，那么呢，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对吧？如果说自己的专业能力不够，那么呢，对于大额的投资来说，那么最好有专业的投资人士来对你进行一个帮助。如果你认为法律的风险非常重要的话，你应该请一个法律的专业人士来为你的事情把关。实际上呢，这些所出的这个问题啊，只要有一个有一般水平的律师的一个审查，就能够完全的帮助他避免这些风险。 不至于到现在打起官司来，老太太发现自己手里边几乎没有任何有力的证据。 对，其实呢，还有一个我想说的呢，就是在出现了任何纠纷的苗头的时候，那么呢，这个时候啊，最好要有专业人士的介入来帮助你处理这个问题，因为你发现这个6700万已经没有了，对吧？那怎么样追回这个问题，并不是某个银行的行长跟你说了话，他就能算数的。任何一个银行的行长，他不可能自己来承担6700万的这个资金来返还给你，对吧？所以呢，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呢，最好啊，还是要呢，用专业的人士来帮你来解决这个纠纷，否则的话，确实会贻误很多的时机。 好，非常感谢杨律师。那朋友们，今天警法在线就是这样了，感谢收听，稍后整点快报，欢迎您继续关注，明天再会啦。 装修就用直贴砂浆，不掉瓷砖的好砂浆，直贴砂浆。 广播新生代北京电台第5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了。关注微信公众账号听友吧，快速报名，咨询电话85013038，广播新生代就等你来。